曾经的一段沸沸扬扬的三角恋呢，可能是激发了两个女主角的好胜心。现在两个女主角呢，都混的是如鱼得水，一个是小 S 成为了台湾的综艺女王，家庭事业双丰收，而曾宝仪呢，也在主持和演艺的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，反倒是当中的男主角娇娇呢，自己走了下坡路。所以两个女生现在心里呢，是非常的平衡，可以重新的来做好朋友了。你看曾宝仪这首作品《等你道歉》。曾宝仪带来的歌曲叫做《等你道歉》，接下来呢，继续听听伊能静。听说呢，就算是最美好的婚姻，一生当中呢，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；而即使是最幸福的工作呢，也会有200次辞职的想法和纠结。所以，勇敢一点，坚持呢，就是最好的品质。但听到伊能静这首歌名叫做《我很勇敢》。